去去。 师傅，师傅，我来帮你点收尾。 你，哎呦，他就， 哎呦，我，哎。小姑娘，我也要点收尾，怎么你也要点呢？哎。

股要长得像。相对母女，岂不要归望绝母问杀人啊？是我这一了，我想姐姐，我想姐姐好容易。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真理。是我这一了，东家姐姐，去世病伤，人与人与多饥渴，夫差无罪无希望，无希望。万顷月亮，不能秋香啊，秋香姐姐呀，要是玉女下来了，碰到西街神街家，我做王掉一身，我倒是李鸿才可见相，红丝巧戏有情那人，月老助我说鸳鸯。人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啊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院子门。 弟弟呀弟弟， 你的早晨是起早晨，雨后必哭哭将他争望吧。 Thank you.